样说话呀？ 你大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饭庄里来了十几个乞丐抢饭吃，这个时候饭庄掌柜的从楼上跑了下来，摊着双手气愤地喊：叫花子，你们吓跑我的客人了，弄脏了我的碗筷了，还敢跟乔掌柜的理论，出去出去，再不走我让伙计把你们打出去。乔掌柜大声地拦着饭庄的掌柜的说：张掌柜，先别急着往外轰，是我叫住他们说话的。张掌柜扭过了身，低头拱手笑着说：哟，乔掌柜的，抱歉了，这顿饭让您吃得真扫兴了，那什么，那桌饭钱我结了啊，就算我们饭庄给您各位赔不是了。乔掌柜的摆着手：没事的，张掌柜，惹了意外，这样吧，刚才这帮人把饭庄糟蹋得不轻，把饭庄的损失记在我的账上，我来替他们赔偿，另外请张掌柜再准备两桌饭菜，叫他们都坐下来，吃饱了喝足了再走，这两桌饭钱呢也都记我的账上。张掌柜着急地说：别呀，乔掌柜的，又您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我这就叫小五子他们去准备啊，算饭庄请客。乔掌柜的坚决地说：张掌柜，这可使不得，我请吃饭是我有求于他们，等他们吃完了饭全部带到大圣魁去，我那2000多匹骆驼刚进城啊，急需打杂的人手呢。张掌柜的向后退了2步说：哟，那既然乔掌柜的有这样的打算，那我就遵命了。 小五子，通知后厨准备两桌饭菜，让他们吃饱了为止。 那十几个乞丐缩着脖子拥在一起，被乔掌柜的和张掌柜的对话把他们都给听傻了。他们互相看着，大眼瞪小眼，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。乔掌柜的站起了身，大声地冲着瘦高个说： 还愣着干什么呀，快招呼他们入座呀，敞开吃。 瘦高个受宠若惊，推着身旁的同伴高喊着：快去快去，都坐在那儿等吃饭。他们蜂拥而至，跑到两个桌子边坐了下来。瘦高个用筷子敲了2下空碗，摇着双臂示意大家安静： 各位都听好了， 管咱们吃饭的活菩萨刚才已经说了，等吃完了这顿饭，他就带着咱们去能吃饱饭的地方。大家都得有良心，知恩图报，让咱们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给活菩萨丢人现眼。都能做到吗？ 能做到，大哥你放心吧，咱们虽穷但有良心，我们有恩必报。 紧挨着瘦高个坐着的秃头汉呛着说： 能做到，能做到，大哥你放心吧，我们能做到。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应着。乔掌柜的在雅间请客人吃完了饭，把刘苍岩他们送出了饭庄，又转身来到了大堂，走到了瘦高个的桌子前面，看着他们吃饱饭之后那种满足和快乐的表情，他高兴地说：大家都吃饱了吗？好啊，就别在这儿待着了。他拍着瘦高个的肩膀，瘦高个连忙站起来说： 哟哟，活菩萨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 乔掌柜看着他说：我是大圣魁商号的乔掌柜的，你叫他们跟着我回去吧，我给你们安排事儿做，管吃管住还有工钱，听明白了吗？ 瘦高个连忙回答说：没什么，那乔掌柜的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们跟着您去那个大圣魁去。 两桌人齐刷刷都站起来了，给乔掌柜的鞠着躬说： 哎呦，多谢活菩萨了，多谢乔掌柜的了，多谢。 乔掌柜的摆着手高声地说：都别客气了，赶紧跟着我去大圣魁，先去冲个澡，换身衣服，脚脏兮兮的，哈哈，骆驼都得躲着你们了，哈哈哈哈。 乞丐们都被乔掌柜的话给逗乐了，他们互相看着，捂着鼻子，摇头晃脑，做起了鬼脸。 越是干旱少雨，喜欢穿布鞋的人就越多。靠十只骆驼从北京永生斋拉来的老北京千层底布鞋，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全部卖完了。这天下午，王焕章和杨康在托运店小歇了一会儿，开始打理生意上的账目了。杨康把算盘珠子扒拉得又快又响，噼里啪啦，随着账目上款项的增加，他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王焕章被杨康快乐的心情感染着，笑着说：哎呀，二弟啊，咱们这次走西口啊，为永生斋开出了一条新路啊，也长了不少的见识，我想在规划城把买卖做下去。他把堆放的账本往桌角上这么一推，从大罐里掏出了一张纸，摊在了桌面上说：二弟你看，这是我在杂货集市书摊买的一张地图，是睢远地区固定村落图。虽说啊，这儿的人喜欢过游牧的生活，但是呢，更多的还是固定在某一个草场或者是某一个河岸来生活的。等咱们在这儿有了落脚的地方，也可以学习大圣魁，用骆驼驮着布鞋直接卖到蒙古包去。 三哥，你说的真对 啊，我看啊，这个规划城有带头。 可是啊，时间都过去大半年了， 草原旱的连草都不长，牧民们吃不上穿不上的，谁还花钱买鞋呀？王焕章说：哎，二弟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规划城和睢远城的人可没少买咱们的布鞋穿呢，越是干旱，咱们的布鞋哎，越适合穿。真要是赶上连阴天呢，马路上泥泞一片，谁还舍得穿布鞋呀？再说了，这大草原也不能总是干旱呢，是不是？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找个位置好的商铺盘下来，开一个永生斋鞋庄分号。 焕章弟， 在屋吗？ 王焕章的话音刚落，从院外传来了一声急促的声音。啊，是苍岩兄啊，来来来，快屋里请。王焕章大步地迈出了屋门，迎着刘苍岩。杨康也走上前来，哟，刘先生，您快坐，我给您沏茶去。刘苍岩坐在桌子旁，摆着手，别忙活了，我坐不住。焕章弟啊，我是奉老母之命而来呀、啊，哎呦，真是急死我了。哎呦，婆母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老娘啊，精神着呢。是我那个小琴妹妹得了心病了。最近这些日子像中了邪似的，整天憋在屋子里。临写你送他的那本《吊笔甘味碑字帖》，我跟老娘都去喊他，让他出去透透风啊。嘿，怎么说也说不动他。我进屋一看呢、啊，那临过字的纸堆得满屋子都是啊。他说什么时候超过你的书法水平了，就出门。我老娘怕他在屋里憋出病来呀、啊。催着喊着让我来找你。老娘说了，小琴呢，就听你的话。王焕章听着松了口气，笑着说，哦呦，看看看吧，苍岩兄急的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呢。小琴呢、啊、这是练字入了迷了。上次去您家的时候，小琴把近期临写的吊笔杆给我看了，进步还真快。我给他说了说临帖的要领，告诉他若想临好帖啊，心必须得踏实下来，别总想着骑马射箭疯跑。可哎呀，我的话呀被小心给伤着了。刘苍岩笑着说，哎呦，怪不得老娘叫我来找你呢，看来还是老娘最懂女儿的心呢。二弟啊，你把账再核对一下，我去一趟苍岩兄家，别让伯伯着急。王焕章吩咐着杨康和刘苍岩一起走出了驼云殿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来到了刘记皮货店的后院，老夫人正在小琴住的东厢房的门口踱着步子，念叨着呢。 傻丫头啊，哎呀，真是不听话呀，哎呀，这着了什么魔了这是。 他忽然发现王焕章大步地迈进了院子，那眼睛一亮，高兴地喊了起来，哎呦，哎呦，焕章来了，哎呦，这下可好了。 傻丫头啊，你焕章哥来了，快出来吧。 小琴手捧着吊笔杆字帖，蹦跳着从屋里出来了，红着脸说， 妈，你喊什么呢？谁傻丫头呢？ 我才不傻呢。 老夫人伸出了手指点着小琴的头，爱抚地埋怨着， 得嘞，你不傻，瞧你那鼻子怎么成黑的了，这小手脏的都成了黑猪爪子了。 小琴跳着脚说，妈，你可别瞎说啊，这都墨水，不小心才蹭上的。 老夫人用拐杖指着小琴，冲王焕章说， 好好好，我管不了你，这回能管你的人来了，焕章，你快说说他吧。 王焕章来到了老夫人的面前，笑着说， 伯母，您放心，没事的，小琴呐、啊、是练习写字着了迷了，他太用功了。 老夫人努着嘴说， 你还向着他说，嗯，今后他更不知道好歹了。 哟，焕章哥哥，你可来了啊，你看，望、书、令、余、兴、记、时， 这行字总是临不好，不是写歪了呢，就是出不好笔锋， 你总也不来，我也没有地方问去，真急死人了。 小琴拽着王焕章的胳膊就向屋里走。王焕章坐在炕桌的边上，从桌子下面捡起了两张小琴临写的字看着。小琴跑过来一把夺过的手里的字，顽皮地说， 这两张字不给你看，全都写坏了，哎，给你看这张。 王焕章接过了小琴递过来的字，仔细地看着。他说， 哎， 魏碑呀，讲究横平竖直，见棱见角，落笔收笔要顿挫分明，特别的有力量，是男人字。看你写的玄、武、以、射、层这几个字啊，这笔画写的吧有点软，笔里的水分过大，笔也小了，换个大点的笔写。小琴盯着王焕章俏皮地说，非让我临这个吊笔干，是把我当男人了吧？ 哎，写流体字多清爽啊。 王焕章从笔架子上取下了一支大白云笔，打开吊笔杆字帖说，我最喜欢写魏碑了，来，找着吊笔杆再给你写几个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他摆开了架势，认真地写了起来。 哟，还是你林的棒。焕章哥哥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呀？ 多来我这儿几趟吧，看你写字我的进步就快了。要再不来啊，我可没勇气临下去了。 求你了，老师。 小琴趴在桌子上仰着脸，双眼流露出温情的光芒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王焕章。王焕章放下了笔，看着小琴耐心地说，临帖下的是慢功夫，循序渐进，别着急，要坚持住啊，不能一口就吃成胖子，是不是？你的心呐，要是太急躁的话，嗨，就是把这个临帖的纸堆成了山，也是白搭。小琴整理着散落在床上的临帖纸，皱着眉头说， 我就是心里起急嘛，我越想往好了写越不行，我是怕从写不好以后吧，你不再教我了，所以我就没日没夜的写。我连跟我哥叫我出去吃饭啥的，真烦人。 王焕章把大白云笔递给了小琴，笑着说， 真是个傻丫头啊，以后不能再这么犟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把时间分配好喽。什么时候弹琴，什么时候临帖，都得安排好喽，别再让伯母和苍岩兄着急了。 我娘说我傻，你说我傻，以后不跟你学了。小琴撅着嘴瞪着王焕章。王焕章笑着说，好，你以后把时间安排好了，不再让伯母他们着急了啊，我就不叫你傻丫头。 那好，以后啊你教我写字儿，我教你骑马射箭行吗？ 我带你啊到绥远最大的跑马场， 你不是会武功吗？咱们俩到时候比射箭，你要输了你 就得管我叫老师。小琴说到这儿开心地笑了起来。 王焕章装作满脸严肃的样子说，好，一言为定了啊，我要输了就管你叫小琴老师。 两个人幸福地交谈着，从闺房里传出阵阵的笑声和墨香交织在一起，飘出窗外向湛蓝的天空散去。 焕章弟啊，我妈说了，咱们一起去大昭寺旁边的张记面馆吃压喉咙面了，我去托印店叫杨康，你陪着我娘和小琴先过去吧。 刘苍岩在院子里喊了一声走了出去。小琴嘴里嘀咕着，又吃压喉咙面，我妈就爱吃这口，真是服了。 焕章哥先别急着走，听我给你弹一曲古琴曲吧。 小琴说着走到了墙柜的旁边，轻轻地抱起了古琴放在了炕桌上，看着王焕章他深情地说， 这是我专门为王老师王大掌柜的弹的，可要认真地听哦。 小琴拨动了琴弦，高山流水滴露之音，一首委婉动听的古琴曲从少女的心田流淌了出来，散发着清纯 高洁的芬芳。在归化城大南街路东，德华兴茂庄斜对面，王焕章买下了一家做酱菜生意的商铺。这家商铺的门面不大，但东西向进深较长，铺边后边是一个狭长的小院，有库房、作坊，还有三间北房，是家眷和伙计们的住房。经过简单的装修，永生斋鞋庄就挂匾开张了。端庄大气的牌匾由王焕章亲笔题写。开业这天，刘苍岩约着几个朋友前来捧场道贺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赞美王掌柜过硬的书法的功底儿。刘苍岩仰头看着牌匾，拍着王焕章的肩膀说：“哎呀，焕章弟呀，你这毛笔字功夫了得呀，真乃颜真卿在世啊！啊，怪不得我家小琴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、啊！”仁兄过奖了，哈、啊，我这是斗胆急救之作，哈，献丑了。等回到北京，请书法大家提了匾，再为他撤换下来吧。刘苍岩陪着随行的朋友走进了鞋庄，里里外外的转了一圈，不解地说：“哎，焕章老弟呀、啊，我这转了半天了，你这个鞋庄，一没见着鞋，二没见着伙计，嗯，你这空城计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”这个王焕章低声说：“不瞒人兄说，十只骆驼从北京驮回来的鞋全都卖光了，若等第二批货运来，就快到年底了，我已经派杨康去归化睢源两城备料，招收伙计去了。”他顿了顿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昨儿啊，我去了趟商会，找到驼标队哈格旺丹堂兄弟哈达汗，请他帮忙在本地找了两个会做鞋的工匠和一些裁剪粘贴用的铁具，我准备就地取材，十天后您再来看。我这前店后厂的鞋庄一水的老北京千层底布鞋，哈，定然会供货充足，而且是保质保量的。”刘苍岩听懂了王焕章的意图，他微笑着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就叫做啊，先开张后营业，先做广告后做生意，你这经营理念可够超前的哟。”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王焕章和几位伙计互相熟识了起来，店里一片其乐融融。这天店里来了一个老乞丐，王焕章会怎么对待他？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。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